以撒伊亚先知书第39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丹的儿子莫洛达克巴拉丹给西泽克亚呈上书信和礼物，因为他听说西泽克亚患病好了。西泽克亚对他们非常高兴，就叫使者参观自己的宝库、金银、香料、珍膏和武器，以及他府库内所有的财宝，凡他宫中和全国所有的，西泽克亚没有不叫他们参观的。以撒伊亚先知来到西泽克亚王前，对他说：这些人说了什么？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到你这里来的？西泽克亚回答说：他们是从远方，从巴比伦到我这里来的。先知又问说：他们在你宫里看见了什么？西泽克亚回答说：凡我宫里所有的，他们都看了；凡我府库内所有的，没有一样我不叫他们不看的。以撒伊亚遂对西泽克亚说：你听万军上主的话吧，看，日子要到，凡你宫中所有的，及你祖先直到今日所积蓄的，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什么都不会留下。上主说：此外，由你所出及你所生的子孙中，也有一些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的宫殿里充当太监。西泽克亚便对以撒伊亚说：你所说的上主的话很好。他想，只愿在我有生之日有平安，有安全。